《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九章，维斯莱夫人的烦恼，第37集。 大约六点钟的时候，维斯莱夫人从对角巷回来了，抱着一大堆书，还拎着一个长长的棕色厚纸包着的东西。罗恩充满渴望地呻吟了一声，从他手里拿了过来。 哦， 先别忙着打开，大家要来吃晚饭了，我希望你们都下楼去。 维斯莱夫人说。可是他刚走开，罗恩就急不可耐地扯开包装纸，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他的新扫帚，脸上是一种欣喜若狂的表情。在下面的地下室里，维斯莱夫人在无比丰盛的饭桌上方挂出一条深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热烈祝贺罗恩和赫敏当选级长。他情绪非常好，整个假期哈利都没见他这么高兴过。 我想我们应该搞一个小小的晚会，而不是一本正经的坐着吃饭。 看到哈利、罗恩、赫敏、弗雷德、乔治和金妮走进厨房，他对他们说道， 你爸爸和比尔正在路上呢，罗恩，我派猫头鹰给他们俩都送了信，他们都激动坏了。 他满脸喜色地补充道。弗雷德翻了翻眼睛，小天狼星、卢平、唐克斯和金斯莱沙克尔已经到了。哈利给自己倒了一杯黄油啤酒后不久，疯眼汉穆迪脚步沉重地走了进来。 哦，阿拉斯托，你来了，我真高兴。 疯眼汉脱掉身上的旅行斗篷时，维斯莱夫人高兴地说， 我们好长时间一直想问问你，你能不能看看客厅的那张写字台，告诉我们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们一直不敢打开，生怕那是个特别难对付的家伙。 没问题，莫莉。 穆迪那亮蓝色的眼睛滴溜溜往上一转，死死盯着厨房的天花板。 客厅， 他粗声粗气地说，魔眼的瞳孔缩小了。 墙角的写字台啊，我看见了。是的，是一个博格特。需要我上去把它弄出来吗，莫莉？ 啊，不，不用了，我待会儿自己来吧。 维斯莱夫人眉开眼笑地说。 你喝点酒吧，实际上我们在搞一个小小的庆祝活动。 他指了指深红色的横幅。 家里第四位级长。 他揉揉罗恩的头发，慈爱地说。 级长？哦， 穆迪低吼道，那只正常的眼睛望着罗恩，那只魔眼滴溜溜一转，朝着脑袋里面的一侧凝视着。哈利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似乎那眼睛正在望着自己。他转身朝小天狼星和卢平走去。 好啊，祝贺祝贺。 穆迪说，仍然用他那只正常的眼睛盯着罗恩。 权威人士总会招来麻烦，但我想邓布利多一定认为你能够抵抗大多数厉害的毒咒，不然他不会选中你的。 罗恩听到这样的说法似乎很吃了一惊，但正好这时候他爸爸和大哥回来了，他也就用不着费心做出回答了。维斯莱夫人喜气洋洋，甚至没有埋怨他们把蒙顿格斯也带了来。蒙顿格斯穿着一件长长的大衣，上面不该鼓起来的地方却鼓鼓囊囊的，显得很奇怪，而且他还不肯把大衣脱下来跟穆迪的旅行斗篷放在一起。 好了，我想我们可以举杯了。 每个人都拿到饮料后，维斯莱先生说，举起了他的高脚酒杯。 祝贺罗恩和赫敏当选格兰芬多的级长。 大家都举杯祝贺，然后热烈鼓掌。罗恩和赫敏高兴得满脸放光。 我自己从没当过级长。 大家都凑在桌子跟前取食物时，唐克斯在哈利身后兴高采烈地说，今天他的头发红得像西红柿，一直拖到腰际，看上去活像金妮的姐姐。 我们学院的院长说我缺乏某些必要的素质。 比如说什么呢？ 正在挑一个烤土豆的金妮问道。 比如不能够循规蹈矩， 唐克斯说。金妮哈哈大笑，赫敏似乎不知道是不是也该笑一笑，便采取个折中的办法，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黄油啤酒，结果被呛着了。 你呢，小天狼星？ 金妮拍着赫敏的后背问道。坐在哈利旁边的小天狼星发出他惯常的那种短促刺耳的笑声。 哈，没有人会选我当机长的。我花了那么多时间跟詹姆一起关禁闭。卢平是个好孩子，他得到了徽章。 我想邓布利多大概希望我能对我最好的朋友进行一些管束。 卢平说。 不用说，我很悲惨的失败了。 哈利的情绪突然好了起来，他爸爸当年也不是机长，顿时晚会似乎变得好玩多了。他把盘子装得满满的，觉得自己加倍的喜爱房间里的每一个人。罗恩逢人就热情洋溢地介绍他的新扫帚。 十秒钟内就从零到七十，不坏吧？要知道飞天扫帚大全上说彗星290只有零到六十，而且还需要有一股顺风推着呢。 赫敏正在十分恳切地跟卢平谈论他对小精灵权益的看法。 我的意思是，这就跟狼人需要隔离一样，都是一派胡言，是不是？其根源都是巫师那种可怕的偏见，认为自己比别的生物优越。 维斯莱夫人和比尔又在争论那个老掉牙的问题。比尔的头发 越来越没法收拾了，其实你长得挺精神的，如果头发短一点会好看得多，你说是不是呢，哈利？ 哦，我不知道。 哈利说，没想到维斯莱夫人居然来征求他的意见，他有点惊慌。他偷偷地离开他们，朝弗雷德和乔治那边走去，他们正和蒙顿格斯一起挤在一个角落里。蒙顿格斯一看见哈利就停住话头，但弗雷德眨眨眼睛示意哈利过去。 没关系， 他对蒙顿格斯说， 我们可以信任哈利，他是我们的资助人，看看顿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乔治说着摊开手掌给哈利看，那上面是一堆枯干的黑豆荚般的东西，虽然一动不动，却发出轻微的哗啦哗啦的声音。 毒触手的种子， 乔治说， 我们的速效逃课堂要用到它们，但这是一种 C 类禁止贸易物品，所以我们一直很难搞到。这么些给十个加隆吧，邓格。 弗雷德说。 这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的。 蒙顿格斯说，他那松弛的充血的眼睛拉得更狭长了。 对不起小伙子们，低于20我绝不出手。 邓格就喜欢开点小玩笑。 弗雷德对哈利说。 是啊，他最精彩的一个玩笑就是一袋刺老尖刺要加六个稀可。 乔治说。 小心点。 哈利轻声提醒他们。 怎么了？ 弗雷德说。 妈妈忙着跟机长罗恩情意绵绵地说悄悄话呢，我们没事的。 可是穆迪可能在用眼睛盯着你们。 哈利指出这一点。蒙顿格斯紧张地扭头看了看。 说的对， 他嘟哝道。 好吧小伙子们，十个就十个吧，只要你们赶紧把他们弄走。 谢谢你了，哈利。 弗雷德高兴地说。蒙顿格斯已经把口袋里的东西都倒在双胞胎伸出来的手里，然后匆匆走过去取东西吃。 我们最好把这些东西拿到楼上去。 哈利望着他们的背影，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他突然想到，维斯莱先生和维斯莱夫人最终肯定会发现弗雷德和乔治在做笑话店的生意，然后不可避免的就会想知道本钱从何而来。把三强争霸赛的奖金送给双胞胎，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如果他又导致一场家庭风波，使亲人疏远，就像珀西那样呢？如果维斯莱夫人发现是哈利使得弗雷德和乔治能够开创一种他认为很不合适的职业，他还会觉得哈利像他的亲生儿子一样好吗？双胞胎走后，哈利独自站在那里，内心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负疚感。突然，他听见有人在说他的名字，金斯莱沙克尔那低沉浑厚的声音，即使在周围的一片嘈杂声中也能听见。 邓布利多为什么不选波特当机长呢？ 金斯莱问。 他准有他自己的道理， 卢平回答。 但是那样会表现出对哈利的信任， 换了我就会那么做。 金斯莱执意地说。 特别是在预言家日报三天两头地给他造谣。 哈利没有转过头去，他不想让卢平和金斯莱知道他听见了。他尽管一点也不饿，但还是跟着蒙顿格斯回到了饭桌旁。他刚才突然产生的参加晚会的快乐又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真希望自己躺在楼上的床上。疯眼汉穆迪用残缺不全的鼻子嗅了嗅一根鸡腿，显然他没有发现任何下毒的痕迹，因为他用牙齿扯下了一大块鸡肉。 扫帚把是用西班牙橡木做的，涂着防毒咒的清漆，还有内置的震动控制。 罗恩在对唐克斯说。维斯莱夫人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好了，我先去把那个伯格特解决掉再上床睡觉。亚瑟，我不希望这些人闹得太晚好吗？晚安哈利亲爱的。 他说完就离开了厨房。哈利把盘子放在桌上，不知道能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跟他一起离去。 你没事吧伯特？ 穆迪瓮声瓮气地问。 没事啊，挺好的。 哈利没说实话。穆迪对着他的弧形酒瓶喝了一大口，那只亮蓝色的魔眼斜过来望着哈利。 来吧，我这有件东西你可能会感兴趣， 他说。穆迪从长袍里面的口袋掏出一张很破旧的魔法照片。 最初的凤凰社， 穆迪声音低沉地说， 昨天晚上找我那件备用的隐形衣是发现的。看来波德摩不太懂规矩，不打算把我最好的那件隐形衣还给我了。我想可能有人愿意看看。 哈利接过照片，上面有一小群人抬头望着他，有的朝他挥手致意，有的举起手里的酒杯。